在调查吴嘉义的过程中，20年前的旧事也逐渐浮出水面。孟昭母亲的死亡，陆时琛一家的车祸，似乎都与吴嘉义有关。 不会下一个就对我下手吧？ 相当会伪装。 那你送这么贵的衣服干什么呀？ 真是有点奇怪。 想到了你又能怎么办？ 我不太清楚。 有重大发现。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？ 我求求大家，不要怪我哥。 与此同时，孟昭和陆时琛也掌握了更多吴嘉义的犯罪事实，拿到了吴嘉义犯罪的关键物证。 就是他，如果能把这个人抓住，那将会带来大量线索。被发现了吗？如果没猜错，那人应该是想通过小区的某个偏门逃出去，绝不能让他跑了。 这个时候，敢公然跳出来引导视线，恐怕不只是替人卖命这么简单。 暗龙案的侦破却并没有让孟昭有如释重负的感觉，谁才是真正的幕后推手？ 说不定可以找到。 发生什么事了？ 还能不能再缩短时间？ 没什么线索。 哥，怎么样了？ 继续往下查。 你别过来！ 案件再度反转，悬念贯穿始终，在对真相的执着探究中彰显公理与正义的力量。 这点我们之前也考虑过。 小曾、张涛、韩营地领衔，太平长安原班后期团队年度巨制。 这就是愤怒。 人在极度愤怒的情况下，往往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。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2022年度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第三季《迷影》，豪华原创配乐，顶级原创歌曲，电视剧集导演编剧阵容，电影级杜比后期制作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长佩文学联合出品，即将燃情上线。皮囊第三季迷影。 风吹草动也不行，或许我还在 变得有一点点神秘，我都经不起也受不起，风吹草动也不行。